好，而家系网向编辑部，今日系录音时间系7月23号，咁有我易德台阳， 有我加赞生， 系加赞生 啊，仲有我许留山，系啦， 许留山， 今日香港八号风球啊，所以Tony都咁得闲嚟陪下大家一齐录音咁啊， 系啊系啊， 咦，有冇去书展啊 ，Tony？ 冇噶，我一路都冇乜嗰啲睇书嘅习惯，所以咧好少去书展嘅。因为咧讲真，你书展系啲乜嘢咧？系一个叫做 散货场， 可以咁讲啦，直情系散货场啦。咁攞出嚟卖嘅书吓、啊，真系读书人就唔会去书展嘅。咁如果平日想睇啲咩书呢，一早已经会去商务买咗或者其他地方啦，而家唔去啲共匪开嘅书店啦，会去啲楼上嗰啲帮衬啦。 哦，旺角嗰啲啦，石果紧全少少啦，係啦。 例如啦，譬如铜锣湾书店嗰啲有买过嘅，以前好耐之前嗰时出嗰套叫做咩红太阳的陨落、 哦、 一出我就去铜锣湾书店买啦。 係呀，呢度好嘢。 嗰度新子陵啊，大陆作家出嘅。 係啦。你会睇到呢个毛泽东去呢、這个点样残害身边嘅人嗰个手段啊，写得非常之精彩入肉啊，简直系啊呢、這个值得买吓呢、這个 系 系啦。咁我见除咗嗰、那个即系通言所讲散货啦，但系如果我见到呢个热狗嘅档摊咧，似系搵钱，即、就、系、是、想筹款嘅档，即系睇下可唔可以买一卖啲货嚟筹一筹款嗰啲咁样。但系我哋见佢。普遍嚟讲比较冷清。 佢咧其实 佢今年首次同芒果佬分开档嚟做嘛。 系，咁佢都系租两档打通噶系嘛？ 四个摊位啊，租咗。 我四个添啊，哇！ 四个摊位即系一个田字咁样咯。 都几落本噶吓。 系啊，你预嗰度差唔多都成10万到噶呢个期要。 哇！呢、這个期要10万，喂，咁即系咧，佢好明显佢喺度洗紧红钱啦吓。 系，因为仲 咁啊，呢个世界 好贵嘅，佢嗰度仲要系 好贵添噶。 跟住， 因为我冇去又唔知啦。因为咧，呢、這个世界咧有两种人噶嘛，一种叫洗黑钱，一种叫洗红钱。 系， 咁啊，洗黑钱嘅人咧就系将嗰啲，譬如咧非法所得啊，譬如咧放贵里啊、卖白粉啊、卖军火啊，咁啊非法得翻嚟嘅钱咧，就将佢用过好多方法咧，就将佢变翻做干净钱。譬如以前香港有啲黑帮中意拍电影吓，咁啊类似啦吓，咁啊香港有啲娱乐公司、有啲大集团都系据说就系帮人洗黑钱嘅。咁啊咩叫洗红钱咧？咁啊不厌其烦要讲下啦吓，因为呢个名词出边冇人讲嘅吓，咁我讲嘅。咁就係呢，有啲人呢表面上就冇生意，咁呢就作到啲数好大，就话自己好多收入，呢度搵几百万，嗰度搵几百万，咁其实就掩饰咗共产党俾佢一笔钱俾佢，咁佢解释佢个来源合法性。人哋问喂你点解突然间咁有钱啊，有几百万移民去美国啊，移民加拿大啊，有800万1000万啊。嘿，我一个书展啊，我执1000万啦、啊。啊我啲书啊啲人排住队嚟订嘅，唔使嚟唔使出现嘅。啊！啲人订完又唔俾地址喎，净系俾咗钱喎，系嘛？咁我啲书咪摆翻晒喺度咯。啊！咁我有理由相信咧，呢个勾达咧系喺度洗紧红钱嘅。啊！咁佢除咗最近又话要将嗰个叫做热狗报复刊啦，连嗰个咩热血嗰个乜鸠嘢漫画系嘛？嗰本唔知咩漫画啦，好似系啦。总之咧，所有佢以前嗰啲失败，我以前少年系啊，所有嗰啲失败嗰啲，基本上以前执笠收场嗰啲嘢咧，都要重新嚟过，好似好好生意啲嘢系再遇归来咁样噶吓。咁实情有冇人买咧？大家心照啦。 佢要 咁佢做呢个动作， 佢用要用 即系呢个动作吓。 呢个动作系点啊？呢个动作点？ 唔系佢做咁多嘢，佢系话俾人哋知，喂，我啲嘢好好卖噶。啊，卖到断市噶，所以而家咧要加印啊，点样点样？咁你好明显咧，喂，大家都知道你啲嘢冇人买嘅咧，你仲做啲咁嘅动作，你唔系洗红钱，你除咗要解释之外，唔通有人喂明知啲嘢我嚟喂勾虫勾臭嘅都会印咩？系咪先？ 啱， 系啊，仲要咧，佢依系走向一啲咧，你系数唔到人嘅。即係例如佢擂台打拳賽嗰啲，咁你數到有幾多人嚟睇你個拳賽，咁你知道大概喂好冷清喎，唔得喎啲咁樣嘛。例如好似佢啲咩棟篤笑嗰啲咁樣， 佢系失败收场， 数到 嘅 系啊， 系即系佢系避开咗一啲数唔到嘅，即系你报纸嗰啲，咁你咪网上订咯，订完唔填地址都得噶，当呢啲系善款支持我啊嘛，嗰啲咁样，即系佢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噶嘛，例如你书嗰啲咁样， 啊、 你话喂我送晒书店噶啦，卖晒咁都得噶，系咪先？ 系啊，咪可以自己开搵你搵啲嗰啲假 account 开啲户口仔嚟订，跟住你又搵人扮入钱俾佢，咁入埋好多咯，系嘛？咁咪可以话，哎，我净系买本书都卖几百万啦。 系啊，所以你见佢嗰本咧，雨伞失败录咧，佢系卖到好贵噶，我记得系过咗200蚊一本噶。哇，大佬咁贵，不如买本字典好过啦，真系咪先？200几蚊买你本咩雨伞失败录嘅，系网上唔知搜集翻自己啲嘢咁样撮成一本嗰啲咁样噶嘛？ 都睇人啲失败嘢好睇。 系啊，所以你见佢又即系你系真系冷清得好紧要，冇人噶。再加上呢个咧，但不过反观芒果佬嗰度，真系都多人排队搵佢签名，系嘛？ 客似云来芒果佬啊， 系啊，但系就陈云都系唔系好得，系啦，见到就即系坐都失缩一角，坐喺张接凳上面都冇乜佢啲，冇啲佢啲子民嚟向佢膜拜都冇咁又系咯，即系冇一个国师嘅风范咯。 唔系咁之前嗰啲封，咁之前封咗嗰啲满天神佛咧，咩城邦侯啊，嗰啲咩公侯白子男咁啦，总之系好多噶嘛，系咪先？ 超明公主啊啲咁样噶嘛，系咪？一个都冇， 系啦系啦， 系咯，系咪在天 上？一个都冇嚟撑场。 喂，但系如果今日咧， 全部都冇去变性。 喂，同埋今日咧呢个八号风球咧，喂，阿陈云系咪冇作法啦？定系？上天对你皇天击杀，皇天击杀佢个书档啊！冇咁咪冇人买咯，咁咪冇人嚟支持咯。 其实有冇八号风球咧？皇天都已经击杀咗佢好耐噶啦，系咪？咁唔系净系风球呢个问题噶嘛？ 系 嗱，你谂下啦，人佢话皇天击杀嗰啲人哋有议员做，有份工作，有份正职，佢议员选唔到，系嘛？选举按金被没收， 系 吓。咁啊，跟住咧，嗰、那个成嗰、那个叫李大嘛，嗰、那个岭南又炒咗佢鱿鱼吓，咁而家佢搣紧食紧啲谷种啊，搣紧以前剩落啲前味，咁唔系皇天击杀佢，仲有啲咩理由可以解释咧？ 头发甩埋搞到， 唔系咧，头发就击杀咗好耐噶啦，已经我谂有超过十几二十年，已经系俾皇天击杀咗噶啦。 系，依家靠唔知喺啲咩论坛嗰度就收下啲100蚊100蚊嘅借尸金咯，即系嚟听我讲嘢就会俾100蚊借尸金我啦，啲咁样，我觉得真系好似个感觉都好乞意。 哇，原来即系好似阿大飞话啊嗰阵时嗰个林依依搞网聚。喺间茶餐厅门口坐，跟住佢就坐出边，同离亲咧就俾100蚊佢，啊，今日同佢见面，即系类似咁啦，系嘛？ 咁似湾仔嗰啲即系入去睇业务嗰啲咁样，喺门口收咗钱先再入去睇。 即系芒果佬以前喺九龙城寨做嗰啲嘢系嘛，收飞喺门口啊嘛， 系嘛？ 哦，呢个陈恩健讲嘅，呢个我都系听翻嚟嘅，听陈恩健讲嘅啫。咁啊，喂，我哋要讲翻咧，嗱，叶普城三档嘢咧，净系得翻呢个芒果佬呢档铺喺度，其他咧都冇乜生意咧。其实都有一个原因嘅，因为始终芒果佬有翻咁耐历史嘛，有往绩支持嘛，系咪？咁你陈云就系近呢三四年先弹起嘅人咧，之前鬼识佢咩？识佢系老鼠咩？一个秃头嘅中年咯，系嘛？一个中年秃头男子系嘛？ 系 边个知你系乜水啊？ 芒果佬捧佢出嚟噶嘛？佢话系我捧你出嚟噶，如果你有鬼人识你啊，陈云 咪系咯， 系咯， 咪系咯。 不过芒果佬捧人系芒果佬捧人系一手嘅，即系捧啲分支出嚟。 系。佢其实从来都系咁做噶啦，咁、 啊、 但系咧，即系佢又系一个做王者，又系一个类似老毛咁样，专门立好多嗰啲王柱系嘛，今日逐个击杀系嘛。 咁、其实睇翻佢今次佢有呢个无敌神区啊，佢呢其实都系照版主本啫，其实系我成日觉得咧，你佢有跟同埋今次有精简啊，一隻神区啊。就可以亂個鐵呢、這個鐵蹄啊，就可以踩死呢個鳩大家呢個陳文噶咯。其實就佢不斷咁製，因為咧依家時候我覺得啲人咧係即係香港人啊，普遍我好傾向於呢個非黑即白啊。即係如果你由神區呢個鐵蹄帶領底下，覺得佢哋相突係呢個壞人嘅話，咁自然啲人就 flip 咗過去，芒果佬就係一個好人啦。咁 系啦，系香港人系真系好头脑好简单，可以咁讲。 即系而家咧，你见到佢出嚟数佢啦，一路数佢啲咩衰嘢。喂，当时拆大台退联，你神区全部有份做噶喎。你芒果佬其实佢哋共犯嚟嘅，不过只系两班共犯分裂咗。吓、 啊， 撒旦 A 同撒旦 B 嘅分别嘅啫嘛。你突然间就哦，原来撒旦 A 系好人嚟嘅，撒旦 B 唔系好人。喂，依样嘢好简单嘅，敌人嘅敌人可以都系敌人嚟嘅，唔一定系朋友嚟嘅。所以香港人咧，你话总辞啊？喂，老实讲啊，系冇用噶。你净系睇一样嘢，头脑咁简单，连反对派嘅头脑都咁简单，你点样去总辞啊？而家我够胆讲，将你27个、28个定系30个呢、这个叫非建制派系嘛？所有呢啲立法会议员全部判监。国际上咧会有一两日回响嘅，第三日就系 American First 噶啦。我又要去履行我嘅竞选承诺 American First 啦，系嘛？跟住要搞奥巴马医改，唔会得闲理你噶，唔使旨意啊！你哋自己系白死嘅咋？你中意辞咪辞到饱咯，系咪？冇问题噶。即使我够胆讲，你芒果佬出嚟自罚，都唔会引起国际关注。 冇噶啦，你睇佢，你睇佢迟啲坐监去，就算都唔会噶。 系啦，咁佢坐监咧有个原因嘅。 究竟佢 讲。 唔系，我想问啦，坐监嘅成数啊 ，Tony 觉得有几高啊？而家 应该坐够硬啦，系嘛？ 应该都好高噶咯。 你觉得 坐就冇天理咯？ 唔系啊，你上诉都冇用嘛，你出本书话俾人听，你要袭击梁振英啊嘛，你认咗噶嘛、哦，你上咩诉啊？ 系 佢唔单止出书，唔单止出到本书添啊，仲有一系列嘅产品噶，佢仲出埋只杯咧，袭击梁振英啊，即系大家可以仿效揸住只杯去袭击啊， 即系你系有预谋噶嘛？系咪先？你从你出书嘅嗰个主旨话俾人听，你系有预谋。有计划去袭击佢，系用只杯，系嘛？而家只杯成为一个 icon 啊，掟梁振英。 啊、 喂，你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犯案嘅罪犯，你仲想上诉？唔系嘛？应该加监先啱啦。 系啊，你仲要浪费呢个公堂啊？到时佢要俾埋嗰边啲堂费添啊！真系。 嗱，两个礼拜咧就系你本身嘅，而家咧就告你咧就浪费公堂，就坐多3个月。咁、你咧下年就唔使出嚟选噶啦。啊！ 唔系佢讲，佢讲咗话 唔系下年， 系佢都讲咗话佢唔会再补选嘅，咁佢都系啦。 诶，唔会补选就唔代表2020年佢六十八岁佢唔出嚟选噶嘛？ 哇！ 系咪？ 可能冯剑基万一就俾佢翻阉到吓、啊，可能建制倒票俾冯剑基喺度搞乱你个局，咁可能佢又心喐喐噶啦喎，呢条友。 咁啊系，咁其实冯检基讲真咧，而家行到冇路行咧。如果泛民又唔支持佢，民意又退党潮，咁佢咪拉队去加入民建联咯，系咪？一定俾个位佢噶，系嘛？又做地区工作，佢又做得咁好，系咪先？ 呢个议 街坊理得佢嗰张， 系 咪咯？咪街坊理得佢嗰支旗，系绿色，系黄色，定系咩啫？定系蓝色啫？ 嗯。 系咪认你冯检基服务市民啫嘛？你换咗支旗有乜所谓啫？ 我做翻啲区议员嘅嘢咯， 唔系咯，佢不嬲都做区议员嘅嘢嚟噶。 所以咧，我哋睇翻呢个芒果佬咧，佢迟啲即系呢个掟杯案咧，其实如果即系到今时今日咧，仲有人当佢系英雄啊，或者即系仲要觉得佢系即系带领到香港嘅人咧，即系觉得即系你都傻傻地，你睇下佢。如果佢過去咧，自己成日喺節目度即係鼓吹又要點樣打人啊，又話要點樣即係激進啊，做啲乜嘢，即係叫大家出去用鼓吹呢個暴力啊！哇，佢自己喺立法會掟杯，自己都唔夠膽認係個目的係 又話煽手， 係啊，要煽手，自己都唔夠膽去 面對，好簡 單，係咯。 佢喺度大赞台湾国民党嗰、那个，又话刮又话打咗人哋一巴之后咧，国民党声威大振。喂，你喺立法会嗰阵时，唔见你冲出去刮梁振英一巴， 梗未啦， 系嘛， 系咯， 你自己唔敢做嘅嘢啊，你见到人哋做啊，你香港啲议员冇勇气，而家唔再刮佢。喂，你啊，又话识功夫，又话识学老拳，你自己唔喐手先，你唔去打人。 咁梗系啦， 跟住咧掟只杯人，喂掟咗只杯出去，人哋话要告你，你啊鸡咁脚系嘛？跟住咧就话自己系甩手线手，就唔认罪，你应该认罪嘛？系啊，系我掟嘅， 而家呢个梁振英唔抵掟咩？你应该上法庭咁讲嘛，慷慨赴义嘛。喂，你都冇卵用噶。 系咯，你都唔够胆。 你本身都冇卵用噶。 你抗争原来你 我而家施而嚟系冇卵用嘅。你嗰三个仔唔系你亲生嘅，你攞出嚟俾我睇。你攞出嚟证明你有嘅，我就向你道歉。 佢就攞到个芒果出嚟咯。 我系生得太多，搞到冇咗嗰样嘢。 系啦， 即系老实讲，佢系啊，我就听佢嗰、那个，听下我都顶唔顺。喂，你呢啲咁嘅撚屌，你自己又冇够嘅，冇咁嘅胆量，又唔够胆做，净系识得煽动人哋，跟住又话同林郑月娥讲啊，而家咩掟玻璃樽，迟啲掟你汽油弹啊，你自己唔掟一个，你掟一个你就即刻成为港独之父噶啦，成为咗佢国父噶啦，你自己又唔够胆掟。 边度够胆啊？如果唔系就唔会喺净喺林郑嗰个咩马会嗰度啊，喺佢企喺后面举 V 字手势耶啦。喂，如果系咁啊，你已经系揼咗佢啦，可能箍佢颈啦，仲已经攞水泼佢啦，你都唔够胆，基本上。 唔系，大家有冇睇拳霸？ 系有。 通灭渣喺后边拧咗两条颈就可以死人噶啦。吓、啊，你应该去，你系嘛？去林郑月娥嗰度后边拧，咔嚓咁样就会死噶啦。吓、啊！你仲要喺后边唔系喎？你咪谂住杀林郑月娥喎？你喺后边影相，我仲举高胜利手势喎，话俾人知啊！我又同权贵一齐影相啦，合照啦，系嘛？即系呢啲人咧，系人渣中嘅人渣。即系大佬都仲有人相信呢啲咁嘅人咧。坦白讲，好卵蠢啊！你哋活该咧，系俾共匪统治一生一世，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世世为娼。 系你睇翻佢，其实佢。即系有啲人都会话，所以点解你哋仲要佢冇咗议席啦？咁点解你仲要讲佢呢？如果佢仲喺嗱，好老实，佢喺佢个网台度真系仲有人睇嘅，亦都会有好多海外嘅听众会继续听佢，会支持佢。喂，如果你净系喺个网度，你其实冇议席噶，你仲喺度高声呼喊乜嘢总辞啦，喺度系咁闹人啦啲咁样咧，你其实冇责任噶、哦，即系你讲到乜都得噶、哦，即系你。你系咁闹人唔总辞就系猪狗族又好乜都好唔系人又好乜都好，你其实你咁样你其实系我都只可以话你系抽水，你真系抽水嚟到攞货金嘅。 嗱，芒果佬咧，佢一句说话佢成日挂口边嘅，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先，但系但愿个但。但系佢呢样嘢佢冇做啊！你又话喐手打人，你又从来都冇掟个杯，又话自己善手，你应该打人啊嘛！应该掟完只杯就话系我度嘅，我系我掟柒你嘅梁振英。你应该喺立法会里面讲嘛，我屌你老母啊梁振英！你连一句说话连粗口都唔够胆讲，何况打人？吓、啊？喂，老实讲啊，信佢嗰啲个个都系白痴嚟。你要一样嘢，咩叫弹开风气不为先啊？佢自己第一个弹开嘛，一有事就弹开嘛，啱噶，弹开风气不为先，你啱嘅，一有事自己弹开。 所以咧嗰阵时咧，热血公民佢哋嗰个即系组党之后咧，第一日嗰个发表演辞啊，佢哋话我哋跟嘅就系黄毓民主义呢、這个就黄毓民主义就咁样，有事闪先， 弹开风气不为先，有事即刻弹开， 系啦。 应该加个两个字啊！有事弹开，风气不为先，系嘛？唔系，即系老实讲啊，香港人好，海外嘅华人好咧，佢哋嘅记忆咧真系停留喺90年代龙门阵，佢哋仍然觉得黄毓民系一个，因为佢哋唔理咁多嘢，佢哋亦都唔掌握香港咁多嘢嘛，所以好多时睇嘢系睇得最表面嗰阵。哦，黄毓民啊闹，你见上 YouTube 啊，佢闹共产党啊，闹大陆官员啊，闹香港，闹大陆贪污啊，系咪咩血浓于水啊，系嘛？讲嗰单拨款1亿嘅汶川地震嗰单，咩血浓于水啊？嗰单嘢好多人噶，上面 Yahoo 好似成200万点击嘅，去到 哇 啊！嗰啲人咪话咯，哦系，佢系真系反共，佢真系我哋为民请命， 系咪嗰个咩？为民请命嗰、那个系咩啊？嗰、那个都系会唔会 嗰、那个系话立飞 嗰个再支持 立飞， 系啊立飞系啊系啊，咁佢咧啲人系好容易睇表面嗰阵去睇嘅，所以咧好即系你谂下啦，个文字系。去到而家都仲未完全清醒嘅啲人，啊，当然啦，有我哋咁即系大力啊，同埋唔系净系我哋好多人大力揭发佢之后咧，佢个形象系真系差咗好多。不过咁，佢自从同呢个勾搭分裂咗之后咧，又扮喺度成喺度扮可怜， 佢基本上系经常都扮可怜，一到自己弱势嘅时候就扮可怜，跟住咧就支持者会觉得，哎呀，呢个郁文好惨嘅，哎，我哋都要支持佢，吓、啊， 系冇错，所以重新组织，其实我即系我哋都睇到一样就系、是，其实算系重新组织得翻咧，佢一啲比较上唔系咁忠诚，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忠诚程度冇咁高嘅听众咧，都翻翻嚟，即系觉得佢系一个受害者。即系如果 系啦系啦， 越揭嗰啲热狗嗰边啲嘢咧，咁、其实佢系越对佢越有利嘅。咁到最后其实淹唔淹没得到佢哋相扑咧，其实都系即系都系睇时间嘅啫。 嗱，相扑咧就肯定玩完噶啦、因为咧你最一个马多夫骗局咧，冇新水流入咧，嗰个组织就自然瓦解嘅咧，因为佢要靠新水去支撑旧水嘛。啊、你冇人嘅时候咧唔得嘅，因为咧每一样嘢都要讲个成功率嘅。哦，你又阿老师又吸引咗啲新客嚟啦，你不断嗰个增长。或者有个新客加入咧，你个组织先能够维持，因为你会有流失噶嘛，有啲人会醒觉噶嘛。当然可能慢啲醒得，但系咧，你如果完全冇新人加入嘅话咧，你个组织一定玩完，就好似某个 percentage 嘅个组织咁样，好少新人加入，因为流出嘅多过流入，即系呢个烧机一个漏斗系嘛。咁你烧机一路系咁，嗱漏斗就慢啲，你上面嘅水开得大啲咧，下低流得慢啲咧，都仲有机会满噶嘛。但系佢系一个烧机嚟嘛。上面流几多水，下面出几多，系嘛？ 喂，呢个组织咧，呢个组织最近喺呢个 D 一百咧嗰度咧，成日觉得可以凭住呢个 D 一百可以聚集到啲人翻嚟咁样，但好似都唔 系。诶，系啊，可以聚集到啲人嘅，咪三四十个咯，咪 two percent 或者1.93% 咧， 即系都系突破唔到呢个， 都可以摆到两围走， 都稳稳地你咁样就系啦。 唔系，如果你话唔系俾面派对，就肯定冇两围走嘅。咁即係你食饭梗容易叫啦，係咪先？叫人食饭好容易啫嘛。问题你叫人出嚟做嘢就相对困难啲囉。咁呢个组织讲真啦，冇乜讨论价值㗎啦。问题呢，而家我哋要讲返嗰个传媒嘅。你而家嗰个叫做呢，譬如你叶普成咁，佢哋本身热狗都冇人听㗎啦，越嚟越少人听㗎啦。你就算无敌神区都系越嚟越少人听，因为咧你听嗰啲嘢会厌嘅，你唔会有咁有兴趣嘅。你前慢慢讲下就厌咯，变咗 我哋最近有啲新料爆咯，你冇新料爆冇嘢嘅，即系你喺佢个档口度食热狗咁，我笑完我冇啦，嗰啲咁样咯。 系啊，系啊，冇嘢嘅。 即系佢最经典嘅都系爆郑松泰嗰个选民系白痴，即系嗰个比较上系有公共性咯。 系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啫嘛。咁你嚟紧 扫嘢嗰啲系。 做嘢佢可以讲四个钟， 系 同一个 point 讲四个钟，咁啊做一集节目，咁啊 系啊，即系佢读数咧，即系人都知佢读噶啦。老实讲啊，根本就冇人听，系咪？咁佢反而 Alexa 长期排得咁高咧，呢个有原因嘅。当时我都解释过啦，原佢嘅 Alexa 咧唔系净系计你 YouTube， 唔系净系计你嗰个点击啊，或者收听啊，或者佢嗰啲叫做收听人数啦，系计埋你嘅 Facebook 嗰个接触嗰个层面噶嘛。 Oh, okay. 因为佢个 page 系一度有40万人 like 嘅，咁佢嗰个接触嗰个层面好阔噶嘛。佢当时我如果以我所知咧吓，因为我有接触过嗰啲有几万 like 嗰啲 page 咧。都一日啦，一个 post 可以接触到200万人， 哦， 即系个 reach 啊，有人掂到睇到，同埋你掂到之后咧，你譬如你 share 咗个 post， 你个朋友会睇到噶嘛？如果冇错啦，如果你有5000个朋友，好似我咁样，我个 Facebook 长期有5000个，咁我 like 嗰个 post 咧，就会有5000个人有机会睇到。当然唔系全部有啲，唔系全部睇到晒啦，但系有机会5000个睇到，咁个 Facebook 就坑你个5000个啦嘛。 嗯， 咁如果你嗰个 page 有40万 like 嘅话咧，每个 post 都系超过几百万，甚至乎喐下都过1000万人可以接触到你个 post 嘅。 系，不过你睇， 所以嗰个覆盖率好劲嘅。 嗯，但系睇翻佢嗰个 active 程度咧，咁你其实你见佢一个 post， 跟住可能你话佢有40万人啦，佢个 page， 喂，但系你睇佢 post 嘅 like 嘅，即系嗰个 interaction 啊，即系有啲乜嘢人揾佢嗰啲，喂，冇嘅，即系得几廿有嗰啲咁啫，不成比例。 而家系跌晒落嚟嘅，即系佢讲佢嗰阵时最劲嘅时候咧，个个 post 都1000几2000个 like 嘅，即系每一个独立嘅 post 啊，1000几2000 like， 跟住6000-7000个 share， 有啲成万个 share， 咁嗰啲系好劲嘅，即系个 reach 嗰个人数啊，佢接触到人数咧系真系好劲嘅，所以佢可以长期 Alexa 排咁前，有个原因就系因为个 Facebook 好劲， 系带动互动嘅，因为咧，你谂下立场新闻冇立场新闻系冇网台节目噶嘛，但系佢个 Facebook 因为够劲，咪嗰个接触层面咪大咯，一样嘅。所以热狗嗰个排名咧，佢系靠 Facebook 嘅，就唔系靠嗰啲节目嘅。节目坦白讲系六十个人几人听佢讲嘢啊，根本就唔得嗰啲节目。咁啊，但系咧嚟紧都会越嚟越淡噶啦。你冇乜特别嘢爆出嚟咧，即系你有新嘢爆出嚟，咪大家笑下咯。如果冇嘅，佢哋都会喺历史嗰个政治舞台消失噶啦。即系我就算芒果佬都系，因为你冇议员做咧。而家虽然过咗一年，点解佢仲会人理佢咧？原因就系因为 DQ， 即系政治事件系一路都关，即系等于啲人会觉得啊，你睇下我系咪广告啊？而家你啲泛民冇用噶啦，一系总辞问题。你总辞咗，你想达到啲咩效果呢？你想俾人哋知道，你嘅节目琴日节目出街都有讲啦，你想令到人凸显佢嘅荒谬嘛？呢样嘢唔使你凸显噶啦，全世界都知好荒谬噶啦。 你咁样 有咩意思咧？ 你之后就变咗系你哋班泛民背后个，你呢个行为系好荒谬咯。 首先，你呢班泛民。包括你泛民所有人嘅议员助理都会觉得好荒谬， 系啊， 原来凸显咗荒谬出嚟咧，系要冇咗份工嘅。咁你嗰个业，仲有喎，个业主都会觉得好荒谬喎。你帮我租个地方，突然间你话唔做议员，跟住你又唔交租俾我，系嘛？ 即系我假设你系，假设我哋系杨岳桥咁样啦，咁我系杨岳桥嘅选民就话吓。你做乜要为？你冇问过我哋啊？你做乜为咗呢六个 DQ 嘅议员而咁样做啊？ 系啊， 你要向选民负责噶嘛？ 冇错啦，系咪？而家唔系为你负责噶嘛？ 系啊，我唔系为你嗰六个 DQ 嘅负责，仲要系。 系啊，即系好多嘢嘅，你要为好多个人负责嘅，因为选你出嚟嘅人系你嘅，系你嘅，系你嘅客啦，系你嘅，系你嘅嗰个支持者啦吓。或者你嘅老板咧，如果已经严格嚟讲，讲个市场，譬如大家讲得市侩啲，咁请你请嘅人咧，你都要对佢负责噶。嗰几个议员助理，咁你租嗰个办事处，你都要对业主负责噶。你份合约写到明唔系而家噶嘛？因为你做咗四年议员，你份合约起码签四年噶，你唔会租两年之后两年生约哦，任佢按市值，咁啊到时佢咪赶你走咯，系唔得噶嘛？你一定签四年噶，我唔相信你唔签四年咯。嗰、那个议员办事处冇理由随时搬噶嘛，你唔系七仔啊嘛，租约到期咧，议员办事处冇呢回事噶嘛。 议员啊，你哋喺每一个区帮每一个人跟进紧嘅 case 啊，都唔可以因为你吓、啊，你为咗佢哋六个 DQ， 你唔理我个 case 啦，你手上系好多个 case 喎、 啊， 你唔可以咁样噶嘛，系咪先？ 冇错啦，即系你话咧政治议题。你嗰、那个嗰个叫做出发点已经系唔好正当㗎啦。第二你嘅效果亦都得唔到任何嘅效果系咪，如果你话呢真系要做啲激进啲嘅嘢，你咪芒果佬你带头自焚囉。自焚一定可以引起国际关注㗎。到而家过咗去几多十年，我哋都记得台湾有个叫郑南榕。如果你黄毓民自焚，我哋一个由衷嘅敬佩。我会收翻所有以前所讲对你所讲过嘅嘢，啊，仲会去你坟前度叩头，起码都三秒钟啦，系咪？ 仲可以正式送啲阴司纸俾佢啦， 系咯， 用得着啦，终于系咯， 冇错啦。咁有好多时候咧，你人咧，你话你系有一个带头作用啊嘛，你自己带都唔带头，咁你亦鼓励人去做。啊， 讲 嗰样嘢 啊，佢个金句啊嘛，佢个名言，我讲嗰啫喎， 系。系咯，即系你自己带头嗰个都唔肯做，咁边个会跟你啫？以前就系你有个道德感召，嗱我带头做，我希望有后来者，呢个以往人哋做嘅成功经验啊嘛，系咪？因为长毛点解会得到人哋嘅尊重？即系咁多年嚟啊吓，佢就系自己新鲜事，即次次自己做自己冲啊嘛。即使系俾人拉，即使坐监，坐过咁多次监，佢不嬲都系新鲜事质噶嘛。喂，咩叫领袖啊？领袖梗系自己带队噶嘛，有乜理由喺后边指挥噶？ 我唔拉得嘛， 就唔系叫领袖啦。 我唔拉得啊嘛，佢话嗰啲即系好似阿鸠达嗰啲咁咯。我唔拉得噶。 有边个拉得噶？我想问一下，系嘛？即系某一个戴口罩嘅上，某一个戴口罩嘅人上去欣欣讲嗰度求助，嗰、那个叫叶正淳啊，真名梗系唔系叫叶正淳啦。啊，跟住讲起。系啊，跟住，哎呀，我唔坐得监噶，我屌你啦，有边个坐得监啊？吓，你就唔坐得监，人哋坐得监嘅。喂， 本身最近呢几年呢啲社运人出嚟，大部分即系除咗实啦，社民连你话批评佢白票党或者比较思想比较幼稚都好，佢哋系真系新鲜时迹嘅。吓呢样嘢咧系唔能够唔佩服佢哋嘅，佢哋系觉得自己冇问题嘅。当然可能有啲人会出于啊，我系想写靓份 CV， 坐得俾人拉多几次，坐多几次监，个 CV 咪丰富啲咯。即系佢可能想学长毛咁样，嗱呢个冇问题。 讲紧姓黄嗰、那个黄浩明， 系啦，讲紧黄浩明，绝对 阻住我写靓个 CV 啊！啲咁，有啲真系够胆够胆咁样讲出嚟嘅，啊，真系死。 唔系佢唔系写出嚟，佢系发自我觉得佢系发自内心嘅。咁好人坦白系好嘅，但系咧大部分人都做唔到，所以咧佢哋会攻击。即系社民联系成为咗一个当时雨伞运动咧，系成为头号攻击对象。原因咧，因为佢哋真系会新鲜事迹啊嘛，而雨伞运动出嚟嗰班人系唔会新鲜事迹啊嘛，所以佢哋一定会攻击一啲行动者，就讲啲好激嘅口号。诶、哎，你唔够革命啊，系嘛？就系咁咯。 好，我哋呢一节时间， 但系佢哋永远唔会自己做嘅。 好，我哋呢一节时间系咁先，我哋一阵翻嚟再继续讲。 好啊，休息一阵啊。 好。